Positive 音樂特區第90集。你哋好，又系 Positiv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，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。咁今个礼拜咧，我自己好攰，即系公务私务都上到啲繁忙，咁好攰。咁但系点讲咧？喺呢啲咁嘅时候咧，我系会比较想听一啲节奏明快啲嘅歌。咁唔知啊，即系其实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即系做到好疲倦啊，身心皆疲嗰阵咁嘅感觉啦，间唔中都会啦。 咁所以咧，我今日希望播一啲比較強勁啲、比較 rock 啲嘅歌，等大家即係活化大家嘅真心啊 ，so to speak。咁啦，咁頭先播嘅係 Jasmine Commerce 嘅 The Book。咁初頭聽到個名字都以為，咦喂，會唔會係啲 gospel 嗰啲咁樣嘅，或者即係啲 Christian rock 啊嗰類咁樣？但係聽聽下，咦喂，幾好聽喎呢首歌都，而且。即係個題材與宗教毫無關係啦。咁但係Jasmine 嘅唱功絕對唔輸俾任何一個現役嘅主流音樂嘅歌手啦。咁所以就揀咗俾大家聽。咁跟住想播嘅咧係 Monk 嘅 Brush Against Me 係 live 嘅 version 嚟嘅。呢個喺佢喺2007年 Podcamp 嘅時候嘅一個現場嘅錄音嚟嘅。咁雖然阿 Monk 已經決定退出即係個音樂界啦，咁但係佢喺 PMS 上面嘅歌仍然係相當之多嘅。咁坦白講，我都未播曬，咁所以我都繼續會經常咁即係掹嗰啲歌出嚟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唔講咁多啦，先去歌先。Dressed down, no 掌聲嚟揾佢先啦。 Half the girl， 咁其實頭先咧呢兩首歌都係某程度上顯示出嗰、那個即係 positive 界或者所謂即係獨立音樂嘅嗰邊個質素係點啦。咁我唔想成日即係去不停咁向你哋傳教啦。咁但係咧始終我自己覺得就係點解我會一路不停咁樣去聽 positive music， 就係因為佢嘅音樂不比主流差，而很多時仲更加好。剛才兩首歌都已經 demonstrate 到 嗰少少呢啲咁樣嘅感覺出嚟嘅啦。希望你會同意啦。咁但係冇所謂嘅，其實大家聽歌都舒，最緊要舒服啊。咁我亦都希望帶一啲歌嚟帶起大家嘅情緒。咁跟住我想播嘅咧係 Second Dan 嘅 Running Out of Feelings。呢排真係攰，做到攰到，即係真係冇曬感覺啦。Anyway 啦，呢個得閒先再同你哋講啦。呢、這個始終自己問題啦。咁啊，帶俾大家一首好歌。 Compromising every detail just to be color all. 听完一首 Amplifical 的 All the Sins 之后，咁今个礼拜嘅节目又差唔多啦。咁喺离开之前咧，希望大家其实都继续保持个朝气啦，继续继续努力啦。因为生活其实好辛苦，从来都冇话俾你听舒服，只可以系尽量挨落去啦。咁唔好唔記得要休息一下，同埋即係間唔中聽下歌，聽下我播嚟俾你聽嘅歌啦。咁啊，跟住我想喺臨走之前帶俾大家嘅一首歌咧，係 Beth Fonny 嘅《You're Right Where》。咁呢首歌咧會比較柔和少少啊嘛，帶翻大家鬆弛一下啦，可以咁講。咁離開之前當然要話翻俾你聽點樣聯絡我�ला。咁我嘅 email address 係 psmsar@gmail.com， 我嘅 website 係 psmsar.com。咁 email 俾我好，留言俾我好，無人歡迎。咁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